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也不是无影踪影，只是想你的 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汇天利，美满生活合心意，详情请致电95567，新华保险，怪人生每一天。福享今生，今生享福，新华保险福金满堂红保险产品计划，领取多，领取久，领取活，好传承。详情请致电95567，新华保险，怪人生。